咱北京 啊、哦？是吗？在哪儿啊？ 来朝阳公园，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，圆你异国风情梦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老山和金元顿时那汗珠子咕了下来了，当着这么多人呢，实在是难堪一击呀、啊！像那个两位道爷，你就别问了啊！不，这俩老道也不是善茬，揪住不放啊！老山还说呀，我们长长见识，这三天三百六十路，您说哪路是弹腿？您说吧。再问，老山还急了，一急了就玩横的了，他把脑袋一拨了，把桌子一拍，二位道爷，行行行行行，别得理不让人，我那是个比喻。我说好像回教之中的弹腿，我也没指证，就是从弹腿演变而来的。你们二位这是何必呢？见着面没说旁的，指鼻子指脸非问不可，你说叫我怎么回答？难道说我比喻都不成吗？两位道爷问铜林，海川呐、啊，老山是比喻啊，是指定，你说那铜林的脑袋那么好使，标点符号都记得非常清，能记错吗？本来老筛子说的原意就是指证，根本不是什么比喻，但让铜林怎么回答呀？没法做这个证人。铜林脸一红，低头不语。何道元、尚道明转过脸来继续问金元。老筛子海川能耐大小搁在一边，这孩子就是实在，从来不会说瞎话。您太不对了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能拿顽石当美玉，没这么开玩笑的。您知道您这么说有多大影响吗？您深深刺伤了铜林的自尊心，你也打击了我们的兴趣，离间了我们师徒的感情，望求老山海今后为人处事说话要有分寸，不应当讲这样的话，这个话太缺德点。喂，我何德元、尚德明，行行行行行，不管你们怎么说， 比喻也罢，指证也好，我是说了，我承认，我觉着佟林练的像回教之中的弹腿，我就这么看的，这犯法不？犯法不？你们二位既然指着鼻子问我，我说了，怎么的吧？你们随便玩，玩横的了。两位道爷一愣，我说老山，恐怕你说这话与你的身份不相符吧？你可是回教之中的山海，武林之中的剑客呀！你拉横车有点太霸道了啊！我就霸道了，那你们说怎么地吧？老山还说到这，把掌中铁瓢一晃。我说二道一僧，咱这么办，咱呢别对证了，现在就在这院，我练一手绝活，你们要能练上来，那好，我认输，那就说我造谣污蔑，我给佟林赔礼认罪，我给二位道爷赔礼，你们怎么处罚都行。话又说回来，我练完这手绝艺，你们三位练不上来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那就是我说对了，你们得向我赔礼，你们就是偷袭了回家的弹腿，风马牛不相及啊，这就是玩横的。何道元、尚道明点头一笑，好，老山海，既然你这么说，请吧，我们开开眼，瞅瞅你练什么绝活，那你们等着吧。哎呀，丁瑞龙啊，铁木金把师傅拉到旁边去了，哥俩苦劝师傅，你们老弟老兄关系都不错，您就服服软，往后退一步，一天云彩就散了。您说你也不让步，他们也不让步，这么好的弟兄在闹翻了，岂不被旁人耻笑啊？老人家算了吧，待着你们，你们懂个屁！既然他们不让我下台阶，那我接茬就往上走，出了一切后果他们负责任，这就是不讲理呀、啊！老山还气得小辫都撅起多高来，高挽袖面，高挽裤腿，把鞋蹬了一蹬，老头子走到天井当院，把掌中这根五斤的铁条在手中一撸，三位看见没，今儿个我就练练这铁条，怎么个练法，我把铁条抛在空中，紧跟着我飞身而起，在这铁条上迈八步，我先落地，铁条才能下来，我伸手再把铁条接住，这是另一种的八步登空。你们二道一僧，谁要能按我这样子练出来，我认罪，怎么处罚我都行，你们要练不上来，那就说明我说的对，你们得给我赔礼。哈哈哈哈哈哈，我们倒要开开眼，回教之中怎么练这八步登空，你请吧，你们上眼吧。老山还真急了，这个铁条啊使劲往空中一抛，这个低了它不行，低了地球有吸引力，那铁条刚起来啪落地了，还等这人起身在空中迈八步吗，那来不及了，高点扔，人紧跟着高点蹦，有充分的时间在空中迈八步，人先落地再接铁条，这是一套过程。可老山和金元呢，今儿个气血不平，有点生气，另外也有点激动，使劲往空中一抛这铁条， 他往下一哈腰，脚尖点地，想往空中纵，但是仰面一看，大吃一惊，怎么回事呢？这铁条扔出去了，没下来。纪元还纳闷呢，我这劲儿太大了，把铁条扔哪儿去了？呀，真没影子了。何道元、上道明出家的老和尚佟林、丁瑞龙、铁木金全都仰面抬头观看，铁条是不翼而飞，没影了。金元一看纳闷，这附近要有树还行，说挂到树上了，不可能啊，就有树也挂不住，一则铁条沉，二则溜光发滑，怎么能挂得住呢？再者说也没数啊。几个人全慌乱了，飞身行上房四外寻找，结果连个影子也没找着。那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在房上趴着一位了不起的高人，多高？比院里这些位全高得多。这位把铁瓢接住给拿走了。就凭何道元、上道明、老筛和金元这么些高人，看都没看见，可见这个主比在场的人高多少。何道元、上道明啊，脸也一红啊，这就等于栽了跟头了。这不是说金元一个人栽跟头，在场的人都不光彩，无量天尊，什么人？找半天影都没有。结果这个矛盾这一出来，把方才的矛盾给缓解了。何道元、上道明也不质问老筛和金元了，金元把这茬也放下了，几人又和好了。哎呀，何道元、上道明一指金元，老筛还好好好，你说你这招绝艺练的，我们跟着你全都丢人呢，我看你这铁条你上哪儿找去？金元连跺脚，再捶胸脯子，心说这主太缺德点了，你这不是叫我大难堪吗？可别人丢人，人家没丢东西，我把铁条丢了，这要在江湖上传开了，我怎么见人呢？我在武林怎么抬头啊？他发狠心，怎么找这铁条也没找着。按下他怎么着急咱不说，单说何道元、上道明把佟林叫过来了。海川，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到大清真寺了？啊，师父，我闲着没事儿，我来看望金元老筛，我来串个门。哦，你在家干什么呢？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现在官司了结了，我正在闭门教徒弟练武，因为练了很多日子大家都累了，我今儿个放他们一天假，故此没事儿，我才出来串门的。嗯，好吧，海川呐，有点事儿告诉你，三月三要有亮标会，现在五中十三派81门的高人要云集京城，听说江南8大剑侠，大清国4大剑侠，剑山蓬莱岛的、万隆藏风岛的、谭家庄的、滇北辽东的、海南的，总而言之，世外的高人全要露面，这可是你难得学习的好机会啊！啊，切记，一不要惹是生非，要好好练功，等待亮标会，你好大显身手，别给我们哥们丢人。弟子谨遵师命。师父，您住到哪儿了？如果没地方，最好住到家去，我们那有空房子，给您好好收拾收拾，一切都方便。不必，有地方住，我们就住到大清真寺，得罚这老筛害，狠狠地吃他，狠狠地叫他破费。金元说：行行行，我认罚， 你们就住在我这儿，帮我找铁条。开个玩笑，这佟林没事了，告辞出来。哎呀，佟林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啊，一边心里头琢磨这个事儿，真了不起啊！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。我师父他们什么身份？老筛还什么身份？今儿个栽了个软跟头，瞪眼把铁条丢了。我更不在话下了。看来我师父说了，天下武林之中有名的高手云集京城，这不定是哪位高手呢？巧露手头，给我们个眼罩戴。看来我这个能耐早着喝呢，长得老学得老啊，我差的多的多呀。佟林暗下决心，回去之后不仅好好教徒弟，我自己还要从头练起。就这么他回来了，弟子们列队迎接。佟林进来洗了洗脸，也没提大清真寺发生的事儿。到后院一看呢，父母睡觉了，睡长觉呢。就这么佟林又退出来了，到前院自己的屋里头沏了壶茶，一边喝着一边跟徒弟们唠闲嗑。你们没上街吗？哎，刚回来，跟您的前后脚玩得开心吗？哎，挺好，北京真不错，玩的地方太多了。由于一天的时间呢，不敢出远门，就在附近转悠转悠，有的说到前门大石栏了，有的说到了护国寺了，有的说到了天坛了，等等等等。佟林一问，一切正常，这心才放下。佟林说：“这么办吧，你们在前院看门啊，我到后院去做会儿功课，没有事情，不要打扰我。” 是是是是， 佟林每天得练坐功。什么做功？叫禅功，也是练气的最好的办法。佟林有间空房，天天得练一个时辰，按现在说两个小时，爬到后边去练功去了。这小弟兄在前边，有的躺着，有的歪着，有的在这坐着看书，有的唠闲嗑。你看怎这么个时候有人砸门，蹦蹦蹦蹦蹦蹦，佟老师在家吗？佟老师住这儿吗？穿云白玉虎刘俊不知道是谁，出去把门开开了，一看不认得这个人。这人上中等的身材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齿红面，剑眉，大豹子眼儿，狮子鼻，方海口，留着燕尾小黑胡，去油黑的大辫当啷到屁股蛋，身穿蓝绸的长衫，下边开口的布鞋，可是带鞋带的，瞅着那么干净利落，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，笑呵呵的在门外站着。刘俊一看不认识，赶紧就抱拳。这位您找谁啊？请问佟老师紫面昆仑侠住在这儿吗？啊，一点都不错。您是？ 我也是北京人，在下姓焦，叫焦宇，焦秋华，我也是练武的，今天特意来拜会佟侠客。 哎呀，这刘俊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师父到后头做功课去了，我要如实地一说，这人非见我师父，我师父这功课就做不好了。你说不让进来吧，看这人是一片至诚，刘俊还不会说瞎话，就这么迟疑了片刻。那好吧，您请进来吧。多谢多谢。焦大侠拎着包进来了。上文书咱说了， 他徒弟进阶太岁李刚让病太岁张方夏九龄司马良可给揍毁了，人家是找佟林找这过节来的，这就对上那个茬了。焦大侠等来到里边，跟刘俊分宾主坐下，把包往旁边一放，刘俊多会来事儿，另外一客气给齐了壶水端上来，请问您找我师父有事儿啊？哎，有点小事儿。您是免贵姓刘，我叫刘俊，人送绰号穿云白玉虎。哦哦，知道知道知道知道。当初你拜王师古王老先生为师，后来又拜你佟侠客，对不对？一点都不错。久闻大名啊，今天见着少侠客一表人才，我非常高兴啊。这刘俊就问，那么您究竟找我师父什么事儿？您就跟我说吧，我可以转达。好了，既然这样，我别白来。我说少侠客，除了你之外，你还有不少师兄弟吧？啊，有啊，但不知您打听哪位？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司马良的，还有个叫夏九龄的，还有一个小个不高夹扁头罗圈腿儿，叫什么病太岁张方的，有没有啊？有啊。刘俊一听啊就知道不好，他们一波出去玩去了，背不住捅什么娄子了，所以刘俊呢就问，您打听他们三位有什么事儿吗？哈哈，没什么事儿，没有。我想见见这三位少侠行不行？好，您等等，我去叫他们。刘俊起身到后院，他们正练武呢。刘俊到那儿，把他们仨招呼到旁边，我有人找你们啊。做贼心虚呀，小哥仨就一愣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司马良还问呢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看那样不像好事儿。这个人说要见见你们，看那气色不正。我说你们不是捅什么娄子了？病太岁张方一笑，哎呀，我师兄啊，就捅娄子怕什么的？咱能平白无故的惹祸吗？他得有点原因。这人在哪儿呢？在前大厅等着呢。好嘞，找到门上来了，那咱就算算这账吧。不来是他的便宜，来了他就有来无回。走。张方在头前还得当劲儿，把夹扁头一扑棱，哎，请问贵姓啊？啊，姓焦，焦雨师爷。啊，我不管你焦雨焦雪吧，你来了什么事儿吧？可不，这话说的带枪药味儿。这焦雨就不爱听，把眉头一皱，脸沉起来了。我请问三位，你们是不是到护国寺溜达去了？啊啊，溜达犯法吗？啊，那倒不是。你们是不是与一个人发生了口角，当场交着手了？有这事吗？有啊，他不说人话呀。故此我们变脸伸了手了。再告诉你，那小子让我们哥仨给收拾了，连他那爪牙虾米须子也给收拾了。甭问，你一定是他们家的家长了，要不你就是他的老师了。哦，你找到门上来，难道说还给你徒弟出气报仇不成吗？刘俊想拦着，但是话梆梆梆梆却冒出来了。本来这个焦雨啊不累跟他们一般见识，自己的身份在那摆着呢，想见见佟林，跟佟林道几道几呢，把这话说开了什么事儿都没了。另外利用这个机会呢访访佟林，跟佟林呢切磋切磋技艺，将来亲近一步。